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经文倒数第三行。佛此龙王，若立成慧，即得八种喜悦心法。这是三毒烦恼的第二种，贪欲之害。我们前面的略略的说过了，而成慧的害处啊，是非常的猛烈，对自己的身心伤害最大，而且来得非常快速。啊，贪欲的伤害是缓慢，时间长；这个嗔恚是时间短，而非常猛烈。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一些农村里面的无知的妇女给小孩喂奶，这发了脾气之后给小孩喂奶，这个小孩吃了奶之后就中毒死亡。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嗔恚能把奶变成了毒素。你说这个多可怕？那我们晓得，奶会变成毒素，血液也会变成毒素。啊，为什么伊斯兰教？你看，吃牛肉、吃羊肉，他不吃血，他一定把这个血洗得干干净净。我想他懂这个道理。啊，动物被杀害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嗔恚心。啊，这个嗔恚心的时候，把血液变成毒素。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佛给我们讲啊，嗔恚是地狱道的第一个因素。当然堕地狱一般讲呢，十恶业通通都有，造十恶不善呢，这个才造堕地狱。但是他第一个条件呢是嗔恚。如果犯十恶业，嗔恚不严重，不至于堕地狱。恶鬼畜生呢比地狱果报要轻呢。所以这个嗔恚实在讲太可怕了。对我们身心有极其严重的伤害，极大的破坏力。在佛家讲，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我们细细想，佛家这句话说得不过分呢。学佛的同修也常常听到火烧功德林，火是嗔恚发脾气。所以一个人修集功德非常非常之难。你修集功德修集好多年了， 你哪一天一不高兴，一个脾气发了，你的功德全完了。所以功德很不容易成就。我们要想一想自己积功累德到底积了多少功德，要想一想从哪一天发脾气之后算起。如果昨天发了一顿脾气，你的功德没有了，你的功德顶多就是几个钟点。早晨发了脾气之后，你功德完全没有了。为什么？功德是清净心，功德是戒定慧。你一发脾气，你的清净心不见了。你看看许哲讲的话。他说发一分钟的脾气需要三天这个心才能恢复的正常。于是我们就想到联想到发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脾气一个星期都不能恢复。何况常常有嗔恚的，这个麻烦就大了。这决定是地狱道的业因。所以修道人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你恨别人，别人受害吗？不见得。如果对方有修养，丝毫损害都没有。对自己的伤害严重啊！我们要细心思维佛在经典上的教训，冷静观察自己跟别人的行为，别人的行为可以做自己的参考。人多半不能见自己的过，很容易看别人的过失，从别人过失啊，我们用它来反省，把别人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改恶向善。那么如果说是常常发脾气，常常有嗔恚心，这个底下讲的八种喜悦心法了，你完全得不到。这八种喜悦心法就是佛家常讲的常生欢喜心呐。展开来是这八句那我们自己要测验测验自己还有没有嗔恚的意念，用这个八句来检点很合适。如果这八句都具足，就可以证明你没有嗔恚心了你真的是立嗔恚心了。如果这八句没有，你这个嗔恚烦恼啊，充其量是暂时不现行而已，没离遇到缘就起作用了所以在净宗法门里面最怕的是人在临命终时 生成慧心。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人在最后一口气断了，底下就是他到哪一道就投胎了。所以最后一念是成慧，就多半都落到地狱道去了。啊，《彻宗经量》《彻宗须知》里面为什么那么样重视啊，人在临终的时候不可以啊触碰它。啊，神识离开身体这个状况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这是最大的痛苦。经典上比喻犹如僧规脱壳。啊，这样痛苦。所以你去碰它触摸它很容易引起它的嗔恚心。这个是对亡者极大的不利。啊，有些人啊听说啊人过世之后看暖气在什么地方啊试验试验呢啊他是到善道还是到恶道啊最好都不必触摸。我们想探一探不知道他神识有没有离开。神识离开了没问题。神识没有离开那对他就不利。啊，不忍心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一般讲神识离开身体8个小时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8个小时之内决定不能碰他。他躺在这个床上床都不可以碰。这是真正爱护啊。真正的帮助啊。啊，8小时之后你要去试验探测可以。但是最安全的是12个小时。啊，断气之后12个小时，这是安全的。这个常识我们要有啊，我们要帮助人、成就人，不能害人呐。啊，那么由此可知，念佛的人。即使在生的时候功夫念得不错往生家亲眷属不懂这个道理啊，在旁边又哭又叫容易引起他动感情啊，再去触摸他就推推他这更糟糕了几个人在临终的时候能够遇到善知识懂得这些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真正来帮助他啊，家亲眷属看到老人过去这是难分难舍让他隔离啊，不让他听到啊，家亲眷属啊，这个啼哭的音声这种关键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防护周到如理如法的作念确实对他有大利益了啊，这个时候他心里头要正念分明 一句佛号提起，就决定得生。临命终时，十念一念都决定往生了。这个就是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了。从这些地方我们明白了助念非常重要，助念是真实的功德利益了。大慈菩萨说得很好，你能够帮助两个人往生，就比自己精进了。你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你的福报就无量。自己将来往生呢，确实你心里头就有把握了。你能帮助上百人往生，大慈菩萨说你就是真正的菩萨。所以有许多念佛的团体他们都有助念团的组织这是好事情，值得提倡的。这个对于念佛功夫不纯熟的有大利益，有大帮助可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佛很薄，障缘太多，这个社会步步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地狱稍不小心决定堕落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那里面烦恼习气重，外面诱惑的力量很大，你怎么会不堕落学佛也难保不堕落我们今天小有成就，得力在哪里呢？得力在天天读经天天闻法用这个来熏习熏习这个力量要能够跟烦恼习气平衡，还不能够保证往生。必须熏习的力量超过烦恼习气也就是说，烦恼习气确确实实你能够把它扶住了，叫扶烦恼。一切时一切处烦恼习气不会现行外面这些外缘，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六根面对都能够不受影响了，你就有把握往生。这个功夫必须要保持真正想保持，那么换一句话说，对于世缘一定要冷淡才保持得住 真正能做到看破放下。对于这一生的修学啊，求生净土，这才算是有成就了啊！如果把持不住，还会受外面境界动摇啊，内心的烦恼还常常起现行。这个自己要警觉，对于求生净土是毫无把握，对于将来堕三恶道，这个成分很大。能从这个地方警觉的，这才算是你已经觉悟了。如果对于现前这些境界依旧是茫然，依旧随波逐流，这个自己要警觉，我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还是会堕落啊！来生比这一生还要苦啊！我们细细想想，我们来生能得人生吗？十善业道我能做了多少啊？过去我在讲席里常常说啊，十善业道要能做到80%，勉强能保住人生。你说我做60%做到了，还有40%做不到，完全靠不住。于是我们不能不认真，不能不努力。这个里面八种法，每一条法我们自己都很认真去检点去学习。第一个无损恼心。损人利己。恼是叫别人烦恼，我们有没有做？没有啊，没有做这个，不见得。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叫别人看到讨厌，就是损恼心啊。天天在做，日夜在做，都不知道。难呐，非常非常之难呐。那么我们晓得，要怎样真正做到无损恼心呢？必须要持戒守法。守规矩，大家看到你欢喜，不会叫人讨厌，所以这个头一条，我们做人哪里能够做到十全十美？尽量去做。真正做到福粮无愧， 我们这个心才能安呐。啊，我们住在团体里面，不守团体的规矩，啊，虽然人家不好意思说你，心里看到都不痛快，你就是损恼大众。这个里头的界相非常微细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